行，一份苦打拼，爱拼才会赢。咱的才会赢，才会赢，一时失志不免怨叹，一时落魄不免胆寒，哪通失去甜蜜。

我才安心。 在沉睡中重生，窗外黎明变黄昏，梦在将醒未尽时成真，心被烫伤的疤痕，沿着失去的青春，仿佛就像奇迹般再生。心被烫伤的疤痕，沿着失去的青春，仿佛就像奇迹般再生。哦，2016年，我回不去的那一天，时间画出曲线。Yeah. 你是唯一理由，请你放开我的手，擦身而过就不要再回头。我的温柔将永无止休，慢慢化解你心中的哀愁，因为太多的苦与痛让爱情不再温柔，走过爱过我不再有奢求，把孤独留给我，不愿让你难过，徘徊情海中只有折磨，收起你的心，只留下所有想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想听的才叫诚实。 如风霜，风霜扑面干，红尘里美梦有几多方向，找千次梦幻中心梦，老醉人惶惶，人生事美梦如烟火，梦里依稀有泪光，何从何去，去觅我心中方向，风仿佛在梦中轻叹，老我人惶 九精英有话说。 软银亚洲信息基础投资基金总裁严燕， 我想说的是，我们要在生命的关键的步骤中间勇敢地去做出选择，如果你不去做出尝试，你永远不会成功，尽管你尝试了以后也未必能够成功，但至少 you got to try。 航天英雄杨利伟， 理解，真正理解了你所从事的工作的它的意义所在，你就会维持，想尽一切的办法为之而奋斗。 著名设计师刘芳蕾， 要尊重对方的文化，文明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其实就是要一种平视的眼光看待别人，而且让人乐于接受，没有不好的感觉，这样才是真正的是朋友和开放包容，才有了这种文化的输出，人家是自愿的，不能是被迫强加给别人的，这是不行的，我认为。 969精英 news， 精英 news， 欢迎收听这一期的969精英 news， 我是龙野，一起来关注本期资讯。今年六月，国内第二大私立医美公司益星医疗美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赴港递交上市申请，随着招股书的公布，有关利润、医疗事故、实控人的资本背景、商业模式侧重广告营销等质疑声也随之出现。经济学家宋清辉表示，医美整形行业有其行业特殊性，事关消费者的身心健康，授权式扩张一方面容易带来管理上的难题， 另外一方面也容易为医疗事故的发生埋下隐患。宋庆辉表示，加盟门槛过低，容易给非专业人士以可乘之机，未来相关部门需要进一步规范，提升行业准入门槛。发生在三年前的一桩中国富豪海外性侵女模案，随着刘强东及京东方面的声明引发舆论狂潮。京东发言人就此案发表回应，称此案发生在2015年12月26日。刘强东表示对受害者表示深刻同情，对事件的发生深感不幸。最新财报数据显示，顺丰已营收104.43亿美元，超越佐川急便，位列全球快递第五，并且有望成为新国际四大。目前传统三大国际快递企业 DHL、 UPS 和联邦快递仍旧以超过600亿美元的营收稳居第一军团，不过这也是中国快递企业首次达到这样的高度。此前有报告显示，顺丰高管中薪酬最高者为该公司副总裁兼首席信息执行官罗世礼，2017年年薪达到920.04万元，公司2017年支付给员工的现金达到160.05亿元，较往年继续增长，薪酬总支出水平在全部上市公司中排行第13位，有迹象表明未来顺丰或将压缩这一成本。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精英 news， 我是龙叶，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当不可拥有，终有能怀念。

身和我一个人相爱，但自动知道一些些浪漫， 丝丝点点浪漫累积着情感， 一般自动知道一些些惊喜和希望，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但求你永远在心中。虽然你不能和我长相守，但求你永远在心中。 天，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九六九报天气。 嗨，大家好，这里是今天九六九，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云奇。今天呢，来到了7月30号，星期一，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26度，最高气温34度，南风1到2级，天气多云，空气质量凉。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26到33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为33度。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各区天气情况，朝阳、大兴、丰台、海淀都在26到34度。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清凉谷在24到33度，上方山、宁湖洞在26到34度。接下来听到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毛巾减肥法的原理是什么呢？有用吗？最近呢，在国外流行一个叫做毛巾减肥的方法，做法是将毛巾折好放在头上，然后往前走直线约5分钟。瘦身原理是毛巾放在头上走路可以训练平衡感以及维持小肌肉等收缩。不过专家评论说啊，这种减肥法主要是雕塑腰部、臀部曲线，每天持之以恒差不多做一个月后能塑身，但这种减肥法是心理作用，安慰自己有在努力减肥，因此不太可行，必须持之以恒，不然效果不大哦。每天游走在北京这座大城市，匆匆忙忙的奔波着，从来都没有机会好好看一看这座自己生活的城市。有一个地方呢，它可以饱览北京全景，能让你真正感受到帝都的雄伟与壮阔。这里就是鬼笑石。鬼笑石位于北京香山鬼见愁的东南部，为一块突出山体的大石头，游人站在鬼笑石上可以遍览北京城、北京电视塔、颐和园、香山植物园等等，许多名胜古迹和标志性建筑都可以尽收眼底。鬼笑石因其位于西山山峰突出部，因此呢，常年大风呼啸，大风吹过鬼笑石会发出嗖嗖的风声，类似鬼哭狼嚎，这也就是香山鬼笑石名称的由来。找个时间约上家人或3、5好友，一览北京的全貌，还有比这个更霸气的吗？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感谢收听。 一路走来，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找回曾经的自己，听只属于你的电台。当精英遇上经典 ，FM 九六九，品味时光之美， 你不知道，我每天忙这个忙那个的，应酬啊，一个接着一个。 我每天开着车跑完这个客户，又奔那家公司，连听音乐的时间都没有了。 其实我也一样，每天都忙得分身无数，还好我每天都听经典九六九，放松心情，感受一份舒心。 电波带给您的不仅仅是快乐，您的产品也能搭载我们的轻松电波，和他们朝夕相伴。经典九六九启动广告城市合伙人招募计划，寻找想创业、有资源、有梦想的九六九广告城市合伙人。合伙人专线：133-0112-5071，133-0112-5071。 我是冰，我缓慢的移动，我保持着世界的清凉。不过，这些都成为了过去。你们人类不停地给这个星球加温，我一直尝试去警告你们。我将自己片片剥落，轰然坠入大海，你们熟视无睹。我增高了海平面，你们依然无动于衷。经过了数十年，你们才有所察觉。或许我消失的并没有你们想象那么慢。

因此伤心极觉不便，谁个又会并没欠缺，曾深爱的为何分别，和不爱的年年月月，一生不可谁人又知道我的心灵此意，谁人又知道再说已不变，仍然愿一生一世的欠缺，不想再暴露我于他谁人自觉生可恋，即使天天也在变。一生不可自决， 谁人又知道我的心灵此意，谁人又知道再说已不必，仍然愿一生一世的欠缺，不想再暴露我于他人前，你会令谁人自觉真可恋，即使天天也在变，仍然愿一生一世的欠缺，不想再暴露我于他人前，你会令谁人自觉真可恋，即使天天也在 yeah。